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，请选管家帮。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，一景玫瑰庄园、美人汤池、情侣小木屋、亲子温泉，这里通通有。花样温泉、花样泡，尽在一景玫瑰庄园。浪漫热线400156-1616，400156-1616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越长大呢，就越发觉最离不开的还是家人。父母是我们花心思花时间最少却爱我们最久的人。 我躺在原野呼吸，就像童年时仰望，雾在草上弥漫，草在脚下不停地生长。我给朋友写封信，告诉他一路的风景，没有地方投寄，就把消息沉入了湖底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要把晴朗的天气留给自己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要把阴霾的日子还给命运。我走进一片森林，有房子和小花园，这儿的马儿飞翔，此时此刻飞过了屋顶。在下一个夏天里，在向上的手心里，没有声音款待主人让我最好的休息。 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并没有谁是没有你就不行的，谁也不欠你的。所以当我们做错了就要低头，想挽回的话就要重新追。 如果又想要面子，又不想花精力，不想花钱，想让所有东西都是你的，不可能。 明明有着秘密隐藏，你的解释那么牵强，我躺在你的胸膛，因为不舍得而迷惘。清晨阳光吻在脸上，而梦过夜就该遗忘，完美的都是假象，爱总有起伏会碰撞，忍不住原谅是拒绝想象，追究的下场会把未来埋葬，但爱是最强的渴望，只失去放手的力量，忍不住原谅是有过天堂才会再向往最美丽的过往，柔软并不是太软弱，是深情的坚强。秘密有着秘密隐藏，你的解释那么牵强，在你的胸膛，因为不舍得而迷惘。青春阳光吻在脸上，而梦过夜就该遗忘。完美的都是假象，爱总有起伏会碰撞。忍不住原谅是拒绝想象。追究的下场会把未来埋葬，当爱是最强的渴望，就失去放手的力量，忍不住原谅是有过天堂才会再向往会美丽的过往，永远并不是太软弱，是深情的坚强。拒绝想象，追究的下场会把未来埋葬，当爱是最强的渴望，就失去放手的力量，忍不住原谅只有过天堂才会再向往会美丽的过往，众人并不是太软弱，是深情的坚强， 对你说要照顾好自己，却从来没有人跟你说过以后我照顾你的。有没有人翻遍了前半生，只想找一个可以照顾你一生的理由呢？ 就像从没有发生过，所有的落叶都曾仙绿，随风飘荡着你走，美丽的愿望常被抛弃，人们喜欢坚强的自己，做梦的人回到梦里，他的迷惑少不多。 带着礼物去拜访一个美丽的陌生女人，也许她刚刚抛弃了不够爱她的男人。她住在一座城市里，除了爱情她不会别离，她每天保持着骄傲，赢了就输了大笑。一天一天又一天，期待自己变得新鲜，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，翻开脸上的相片。他要为他的野马寻找最后的主人，他会带他去远方，他会为了他总是在重复着，所有的绿叶都会落下，随风飘荡着你走。 希望我们都能够变得淡定一点，淡定的面对旁人的闲言碎语，淡定的面对别人没有履行的承诺，淡定的面对身边人的渐行渐远，我们终将波澜不惊。 谁会爱上谁无所谓，谁让谁憔悴，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他会来受罪，错与对，再不说的那么绝对，是与非，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？放过了自己。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，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

下雨该往哪躲，妈说灰兔头惨了我，放眼前方多么辽阔，看不见树像片沙漠，还要为东方人们没锁，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，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，温室地下竟没有花朵，我说这世界怎么了，最珍贵的都消失了，冬天去哪里了，明天去哪里呢，有谁知道答案呢，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，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，雨停了但没有彩虹，抬头不是我的天空，太阳晒得你很刺痛，原来头顶上有个洞，早不让我头脑好紧绷，空气加深呼吸也没有，我会不会变黑龙，从这个世界绝种，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，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 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，人们说多一点难，只是我爱你，谁而存在，太多事情不能对，这一次一次重来，看看这未来，年轻的春暖花开，需要你我一点一点灌溉，哎呦，哦哦哦，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，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没去 say goodbye， 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没去 say goodbye， 如果这不只是，如果这不只是，如果这不只是。 总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默默的关心着、爱着，却不会再靠近了。明明想念的不得了，但还是要装出一份很淡然的样子，自己想想都觉得心酸吧。对别人付出那么多，不如回过头好好爱自己。愿我们都有岁月可回首，好吗？来听曹轩宾的《我等的人》。 行人以为相拥着亲吻，为什么只剩我一人游荡在街角的黄昏，还在期待谁给安稳。我不信所谓永恒，幸福的长城，我只是需要有一个人陪我等，任细水流长的年轮，等花开花落的人生，等未来给我一个吻。我等的人是否也在路口一问，有谁能带来幸福的无限

quiet little seaside town. You were the rock I built my world around. And life won't ever break it. We are one. 我们非要这么做，哪怕世界下的困难只有咱们算是独特，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困惑，不要看那么多。人生除了还不及时脚的想着音乐，想着快乐，想着生活，你说对吗？ 曾经问过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

也死，想去死，想去死，你当你已生已死，没见地，忘掉了双声报喜，把天请当凄美地，是你未够色，便要色，若有日你也开镜，面对白不要认你命，别要惊，别要惊，人世下布满樽颈，这都是已吃够血腥，情绪或高或低，如此诡秘，有天难讲理，既然浮生就如游戏，不如坐战机，黑暗下里落光明中演你，心能随心拣起，这是被演伤心戏，戏难浓未死。 说的话都没有说完，还是会有些遗憾，这一生有些短，晚安。晚安，在醒来之前我才会说出再见，天亮之后